门外的红灯被人打碎呀。 啊，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把宫门上的红灯打碎？ 就是啊。 去不知去 心欢喜， 在金殿把他的官职提， 不封他汾阳王，一问千岁， 把咱的金枝女就许他做了儿媳，今日本是他的首当妻。 怎么今日皇儿进的宫来，竟提起饮酒二字？ 招亲的时候，驸马说他不会吃酒，可招亲之后，他今儿一杯，明儿一盏，就吃起酒来了。 他吃酒不吃酒，但把皇儿你怎么样啊？ 母后。 陛下厚礼一分，你可曾见着？ 是啊，你可曾见着？ 没瞧见。 啊，你到哪里去了？ 是啊，你往哪里去了？ 还在宫中玩耍，难为你还是公公之女，特意的不像话了。 礼呀，失了礼了。 子彤， 万岁！ 我们不要理他，背身而坐。 是，背身坐过。 现在实行老弟给小弟拜年儿。您呐，干脆别跟我叫爸爸，叫同志得了您。 拜不得， 拜不得，我就不哭了。拜不得，我就不哭了。父王啊， 又哭出来了。怎么提起我的江山来了？阿紫陀 万岁， 前去看呐，他的伤在何处？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我定要治罪那官儿。 是啊，王儿，那官儿当真打了王儿？ 当真打了？ 果然打了， 果然打了。 待我看上一看，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要你那父王上的金殿治罪那国爱。 母后，那驸马把孩儿打的浑身上下上下浑身都是伤，这伤，哎呦，还疼着呢。 待我看上一看， 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我不让您看， 我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那母后您来。 哦，我有伤啊， 有伤， 有伤，有伤！哎呀呀，万岁！那国外将你我的皇儿打得浑身上下看家浑身， 举世上 他说有伤，我也没看见啊。 你呀，是什么也做不了啊！ 做不了，我就不做。 皇儿过来。待为父看上一看伤在哪里，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为父定然治罪割爱。 父王，方才母后已经看过了，您呐，您就甭看了。 一定要看。 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那您就看。 奴才怎么讲起谎话来了？ 你呀，真正的该打。 子彤，不要理他，我们背身做过。 我们背身做过。 父王， 不行。 他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他就是这样说的？ 他就是这么讲的。 这样讲的，儿啊， 咱那江山本来就是他郭家父子争来的。 父王，咱那江山是先皇留下的。 啊，争来的。 留下的。 争来的。 留下的。留下的，留下的，留下的。父王啊。 秋王万岁啊。 会提到驸马的火星鸡，人家夫妻门中朝是长楼的，你不能光听女儿一面里隐瞒过错，他们那个是飞机慢说是不服马无有罪，他纵然有罪也斩不定。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进不罢别批判，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为咱们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也只好做你上殿去，把驸马莫要杀，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见了那小乖，我定要剥了儿的皮。 我们不知难耍，万一父王当真要把父 去，你把那梨花当成仔细对他提。 讲的都是理，倒叫老夫语塞此气， 而不怕死， 而不怕死， 武士们， 武士们绑奴才，忙上金殿。 Thank you. 金殿，为白收而不改大了金枝，上天去而要叩头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义不义，倘若唐王问儿你， 而我将说什么，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富豪救你， 而我不会饮酒啊，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这两句言语不懂的怎样忘了跑忙上金殿， 走上前搀起 该把故地江山听，论古法就该讲论斩。 祖王， 哎呦呦，我说了一声舍不得，高力士你带皇儿后宫去，你与他更换朝衣，换身翻机，清官难断家务事，连百人休管他们少小的夫妻。慢说，你把皇儿斩，绑坏了驸马爷，枉我不依。啊，皇兄 万岁， 不知今日我那皇嫂可好？ 多蒙万岁挂念，啊万岁身体可好啊？ 寡人倒也康健。啊，皇兄 万岁， 你那七郎八婿为了孤王江山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待到天下升平，魏王定要厚厚封赠他们。 多谢万岁。 乃是 奴才在 全驸马官带上殿 领旨。万岁有旨，驸马官带觐见呐。领旨。 老夫败了。 须，十八一里忙下金殿， 快送父啊，儿啊， 为父言语记在心里，从今后你要争口气，切莫要在宫中招惹是非。唐王爷他这样疼儿儿，你更应该赤胆忠心不保花衣。 王儿 平身。 儿参见母后。 驸马平身。 嘿， 阿梓童， 万岁， 咱那皇儿劝的怎么样啊？ 咱那皇儿的气呀越发的大了啊。万岁，你劝的驸马怎么样了？ 哎呀呀，驸马爷的气还大得很呐、 哎呦，这边如何是好啊？ 梓童，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上前是个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万岁，请劝。 请劝。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是上一个和美丽，此事 也就过去了。 儿，我不去。 我也不去。 梓童，拉着皇 哎，我们车主了、 哎、 车主了，我们可下下买了，下买了，下买 了。 你上面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进去讲话， 你进去讲话。 嘿嘿嘿嘿。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西，开言骂声唐君贵。 那父王是才在后宫，你说杀了不爱，活了不爱，怎么骂起皇儿来了？ 啊，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你可知岳母娘更疼梅婿？ 疼梅婿您就不疼您的先生的。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 儿打金枝是有罪的， 犯罪就该杀掉你。 先论国法，国法不用提，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你不去拜寿就是守规矩。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我若是替你出气，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 父王母后不疼我，他打今天是因为你。 打的对来打的对， 说遵旨，丈夫应该管教妻。 教不爱你，不要洋洋得意。我不挂红灯，不准你进宫去。 不传旨，把红灯免了去。 谢福啊！ 这宫门上的红灯可免不得。 什么免不得？ 那宫门上的红灯啊，免得的呀！ 免 得， 免 福啊，免得的呀，免得的。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父王啊，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你见我先是金蝉大礼，我不说话不准你起心， 不传旨免了去金蝉大礼。 谢父王， 怎么面貌的？ 大是孩儿的未封，孩儿还要未封，未封你。 哎呀，他还要未封。 大福啊，那宫门上的红灯依然免了，君臣大礼愈发的该免。 大福啊，免不得。 大福啊，免得的呀，免得的呀。 我 说免的就免的。 姐夫啊， 免去了进城大礼，他都不放过。 夫妻们相敬如宾，说什么大礼？ 倘若皇儿再欺负你，上用拳打，下用扶梯，孤王不怪你。是得罪我，上用拳打，下用毒气。 怎么打来打去，打到我们深宫后院来了？ 小乖，你别得意，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 知疼着热才是一对好夫妻，我们当爹娘的 看着也欢喜，也上的跟着你们着急。我说的这些话完全为的都是你，但愿你们夫妻和美过百世。父王见了子衣他慌忙站起，你的奴才竟敢把他欺。比方说你的父王守旦日，驸马他不来拜寿，你依不依？你想想人家，再看看你自己，这件过错是谁的？你撒娇使性不知礼，你进到宫来你把那个是非急。你一仗你是一个地方的女，嫁到民间你是那民间的妻，你竟敢把你的功夫看不起，你赶快回去磕头赔礼去。母后的言语是你要去听进，从今后你们二人我可欺欺。我诉说女儿劝罢女婿，你们夫妻和美 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二人仗剑是个和美的，此事就过去了。 万岁，请求。 请上，请上。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施上一个和美的，此事就过去了。 哎，我不去。 我也不去。 啊，自从拉住。 啊，我们车主粮。 过来，过来，过来。 车主粮，我们这乡下百粮，下百粮，下百粮， 有力量。阿斯通 万岁， 想着少年夫妻争吵几句是常有的，想当初你我二人我回避了，回避了。 公主，本宫与你配礼了。哼！拳头啊！ 怎么，是才在宫中你还没有打够，你还要打我？给你打，给你打，你倒是打呀！ 哎嘿，为丈夫怎能舍得朕打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登演出的评剧《打金枝》。听众朋友，再会。 我两糖瓜子烟卷儿嘞，面包饼。